哎呀，兰兰，我快饿死了，咱们去买点吃的吧。 是啊，是啊，我也快饿死了。 好了好了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 我现在什么都想吃。啊，烤鸭、羊肉串、红烧鱼。 做梦吧。麦，你呢？ 我吃什么都行。兰兰，你想吃点什么？ 我一会儿还有钢琴课，咱们吃点简单的吧。 好啊。哎，你看那边有卖汉堡的，咱们边走边吃怎么样？ 太好了。 啊，又吃汉堡啊。 您好，我们要三个鸡腿堡，三杯可乐。 好的，一共48元，请您稍等。这是您的汉堡和可乐，请您拿好。 能再给我几张餐巾纸吗？ 好的，没问题。 老郑，我能要一包番茄酱吗？ 好的，请稍等。 我吃饱了，你们俩呢？ 我吃得很饱，味道不错。 我也吃饱了。 对了，兰兰，那边有个咖啡屋，你想去喝点咖啡吗？ 小明，兰兰一会儿还要上钢琴课，我们…… 好吧，好吧，跟我走，咱们回家吧。